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62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二分巧辩品第68-3儿时既受善现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应观一切法自相皆空佛言善现诸菩萨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应观色由色空应观受想行识由受想行识空应观眼处由眼处空应观耳鼻舌身意处由耳鼻舌身意处空应观色处由色处空应观声香味触法处由声香味触法处空应观眼界由眼界空应观耳鼻舌身意界由耳鼻舌身意界空应观色界由色界空应观声香味触法界由声香味触法界空应观眼识界由眼识界空应观耳鼻舌身意识界由耳鼻舌身意识界空应观眼处由眼处空应观耳鼻舌身意处由耳鼻舌身意处空应观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由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空应观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由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空应观地界由地界空应观水火风空世界由水火风空世界空应观因缘由因缘空应观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由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空应观无明由无明空应观形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由形乃至老死空应观布施波罗蜜多由布施波罗蜜多空应观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由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空应观内空由内空空应观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无散空本性空自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由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空应观真如由真如空应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由法界乃至不思议界空应观苦圣地由苦圣地空应观即灭道圣地 由极灭到圣地空。因观四念住，由四念住空。因观四正断，四神足，无根、无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由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空。因观四净律，由四净律空。因观四无量，四无色定，由四无量、四无色定空。因观八解脱，由八解脱空。因观八圣处，九次的定，十遍处，由八圣处、九次的定、十遍处空。因观空解脱门，由空解脱门空。因观无相无愿解脱门，由无相无愿解脱门空。因观净观地，由净观地空。因观种性地、第八地、具见地、薄地、离欲地、已半地、独觉地、菩萨地、如来地，由种性地乃至如来地空。因观极喜地，由极喜地空。因观离垢地、发光地、宴会地、极难胜地、现前地、远行地、不动地、善会地、法云地，由离垢地乃至法云地空。因观一切陀罗尼门，由一切陀罗尼门空。因观一切三摩地门，由一切三摩地门空。因观五眼，由五眼空。因观六神通，由六神通空。因观如来实力，由如来实力空。因观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由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空。因观三十二大实相，由三十二大实相空。因观八十随好，由八十随好空。因观无妄施法，由无妄施法空。因观恒住舍性，由恒住舍性空。因观一切智，由一切智空。因观道相智，一切相智，由道相智、一切相智空。因观欲留果，由欲留果空。因观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由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空。因观一切菩萨摩诃萨行，由一切菩萨摩诃萨行空。因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由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空。因观一切智智，由一切智智空。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因观一切法自相皆空。即说善现复白佛言：若色，由色空；受想行识，由受想行识空。如是乃至一切智智，由一切智智空。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都无所行，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世尊，何缘菩萨摩诃萨都无所行，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告善现：由深般若波罗蜜多不可得，菩萨摩诃萨亦不可得，行亦不可得。若能行者，若有此行，行时行处皆不可得。 是故善现诸菩萨摩萨都无所行，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宜于其中一切细论不可得故。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世尊，若菩萨摩诃萨都无所行，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初修业菩萨摩诃萨云何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报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应于一切法常学无所得，如是学已，用无所得而为方便，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应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应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应住苦集灭道圣地，应修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应修四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应修八解脱乃至十遍处，应修空无相无缘解脱门，应修菩萨摩诃萨地，应修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应修五眼六神通，应修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应修无妄施法恒住舍性，应修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应修一切菩萨摩诃萨行，应修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应修一切之智。具受善现白言：世尊，云何名有所得？云何名无所得？佛言：善现，诸有二者名有所得，诸无二者名无所得。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云何有二名有所得？云何无二名无所得？报告善现：眼色为二，乃至意法为二，有色无色为二，有见无见为二，有对无对为二，有漏无漏为二，有为无为为二，世间出世间为二，生死涅槃为二，一生法一生为二，欲留法欲留为二，乃至独觉菩提独觉为二，菩萨摩诃萨行菩萨摩诃萨为二，佛无上正等菩提佛为二，如是一切有细论者皆名为二，诸有二者皆有所得。善现，非眼非色为无二，乃至非意非法为无二，如是乃至非佛无上正等菩提非佛为无二，如是一切离细论者皆名无二，诸无二者皆无所得。具受善现白言：世尊，为有所得故，无所得；为无所得故，无所得。佛言：善现，非有所得故，无所得；非无所得故，无所得。然有所得、无所得，平等性，名无所得。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与有所得无所得平等性 殷勤修学。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明学般若波罗蜜多，无所得者。而时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着有所得，不着无所得，是菩萨摩诃萨云何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从一地至一地见此圆满？若无从一地至一地见此圆满，云何能得一切之智？佛言：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非住有所得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能从一地至一地见此圆满，得一切之智。非住无所得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能从一地至一地见此圆满，得一切之智。所以者何？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所得，一切之智亦无所得。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者亦无所得，此无所得亦无所得。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可得，一切之智亦不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者亦不可得，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与一切法常乐抉择？为此是色，此是受想行识，此是眼处乃至意处，此是色处乃至法处，此是眼界乃至意界，此是色界乃至法界，此是眼识界乃至意识界，此是眼处乃至意处，此是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此是地界乃至识界，此是因缘乃至增上缘，此是无明乃至老死，此是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此是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此是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此是苦集灭道圣地，此是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此是四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此是八解脱乃至十遍处，此是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此是净观地乃至如来地，此是极喜地乃至法云地，此是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此是五眼六神通，此是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此是三十二大实相、八十随好，此是无妄施法、恒诸舍性，此是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此是预留果乃至独觉菩提，此是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此是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此是一切之智。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虽于诸法常乐抉择而不得色，亦不得受想行识，乃至亦不得一切之智。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若不得色，亦不得受想行识，乃至亦不得一切之智者，云何能圆满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 若不能圆满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云何能入菩萨正性离生？若不能入菩萨正性离生，云何能成熟有情？若不能成熟有情，云何能严净佛土？若不能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云何能得一切之智？若不能得一切之智，云何能转正法轮做诸佛事？若不能转正法轮做诸佛事，云何能解脱无量无数百千俱至诺由他诸有情众生老病死，令得究竟安乐涅槃？佛告善贤：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为色故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亦不为受想行识故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亦不为一切之智故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为何事故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无所为故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善现：一切法无为无作，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无为无作，一切之智亦无为无作，诸菩萨摩萨亦无为无作。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以无为无作而为方便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若一切法无为无作，不应施设三乘有意，为声闻乘，若独觉乘，若无上乘。佛告善现：非无为无作法施设可得，要有为有作法施设可得。所以者何？善现，有诸愚夫无闻异声，执着色，执着受想行识，乃至执着一切之智，有执着故念色得色，念受想行识得受想行识，乃至念一切之智得一切之智，由念得故作是思维：我定当得一切之智，脱诸有情生老病死，令得究竟安乐涅槃。善现，是诸愚夫无闻异声，由颠倒故作是思维，则为谤佛。所以者何？善现，佛以无眼求色不可得，求受想行识不可得，乃至求一切之智不可得，求诸有情亦不可得，彼诸愚夫无闻一声，盲无慧目，执着诸法，若当证得一切之智，脱诸有情生老病死，令得究竟安乐涅槃，必无是处。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若诸如来应证等觉，以净无眼求色不可得，求受想行识不可得，乃至求一切之智不可得，求诸有情亦不可得， 因无证的一切之至，托诸有情生老病死，令得究竟安乐涅槃。云何世尊自能证得一切之至，安利有情三句差别，为正性定居、邪性定居及不定居。佛告善信：我正无上正等菩提，以净无眼如实观察，绝无有情实能证得一切之智，安利有情三句差别。然诸有情愚痴颠倒，与非实法起实法想，与非实有情起实有情想。我未出浅比虚妄执，依世俗说不以圣意。具受善现复白佛言：如来未住圣意，证得一切之智也？佛言：佛耳。善现复问：如来未住颠倒，证得一切之智也？佛言：佛耳。善现复问：如来若不住圣意，证得一切之智，亦不住颠倒，证得一切之智者，将无如来不能证得一切之智？佛言：佛耳。善现：当知我虽证得一切之智，然无所住，为不住有为界，亦不住无为界。善现：譬如如来所变化者，虽不住有为界，亦不住无为界，然有去来行住坐卧。善现：是所变化者，若行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若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若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若住苦集灭道圣地；若修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若修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若修八解脱，乃至十遍处；若修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若修极喜地，乃至法云地；若修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若修五眼六神通；若修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若修无妄施法、恒诸舍性；若修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若修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若修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若证一切智智；若转法轮作诸佛事；是所变化者，复转化作无量有情，于中安立三句差别。善现：比意云何？是诸如来所变化者，为实有去来行住坐卧，乃至实有安立有情三句别否？善现对曰：否也，世尊。佛言：善现，如来一耳，知一切法皆如变化，说一切法亦如变化，虽有所作而无真实，虽度有情而无所度。如所变化者，度变化有情。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应如如来所变化者，虽有所作而无执着。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若一切法皆如变化，如来一耳，是则如来与变化者 有何差别？报告善贤，如来与彼所变化者，即一切法，实无差别。所以者何？善贤，如来所作一切事业，所变化者，一皆能作，彼所作事，如来亦能。是故如来与所变化及一切法皆无差别。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若无有佛所变化者，如来独能作所作事？若无如来，彼所变化为独能作所作是否？佛言能作。善现问曰：其事云何？佛告善现：如有如来应证等觉，名善集会，自应度者，皆以度气。十无菩萨堪受佛迹，变化作一佛，令住世间，自入无余一大涅槃界。十彼化佛于半劫中作诸佛事，过半劫已，受一菩萨大菩提记，陷入涅槃。十诸天人阿所罗等，皆为彼佛进入涅槃，然化佛身，实无起灭。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应信之，一切法皆如变化。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若如来身与所变化等无差别，云何能作世间施主真净福田？若诸有情为涅槃故，与如来所供养恭敬，其福无尽，乃至最后入无余一般涅槃界。如是若有为涅槃故供养恭敬佛变化者，所获福聚亦应无尽，乃至最后入无余一般涅槃界。佛告善贤：如如来身有法性故，能与天人阿苏罗等作净福田，我所变化亦复如是。有法性故，能与天人阿苏罗等作净福田。如如来身为诸施主供养恭敬，令彼施主穷生死际，其福无尽。佛所变化亦复如是，受诸施主供养恭敬，亦令施主穷生死际，其福无尽。善现，当知切至供养恭敬如来及变化者所获功德，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与如来所起慈敬心，思维意念，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善根无尽，乃至最后作苦边际。善现当知，复至与佛起慈敬心，思维意念所获功德，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供养佛，下至一花散虚空中，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善根无尽，乃至最后作苦边际。善现当知， 复制位于供养佛故，下至一花散虚空中所获功德。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下至一称南无佛陀大调御士，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善根无尽，乃至最后作苦边际，如是善行与诸如来应证等觉大福田所供养恭敬，或如是等大功德力，其量难测。是故善现当知如来与变化佛俱为施主真净福田等无差别，与诸法性为定量故，不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应以如是诸法法性而为定量，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入诸法法性仪，而与诸法不坏法性为不分别，此是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不施波罗蜜多。此是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不施波罗蜜多法性，此是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此是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法性，此是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此是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法性，此是苦集灭道圣地，此是苦集灭道圣地法性，此是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此是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法性，此是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此是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法性，此是八解脱乃至十遍处，此是八解脱乃至十遍处法性，此是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此是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法性，此是极喜地乃至法云地，此是极喜地乃至法云地法性，此是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此是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法性，此是无眼六神通，此是无眼六神通法性，此是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此是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法性，此是三十二大事相八十随好，此是三十二大事相八十随好法性，此是无妄施法恒住舍性，此是无妄施法恒住舍性法性，此是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此是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法性，此是预留果乃至独觉菩提，此是预留果乃至独觉菩提法性，此是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此是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法性，此是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此是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法性，此是一切智智，此是一切智智法性，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应如是分别诸法法性差别而坏法性。据说善现白言：世尊，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应分别诸法法性坏法性者，云何世尊自说诸法法性差别而坏法性？为世尊说此是色，此是受想行识，此是眼处乃至意处， 此是色处乃至法处，此是眼界乃至意界，此是色界乃至法界，此是眼识界乃至意识界，此是眼处乃至意处，此是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此是地界乃至识界，此是因缘乃至增上缘，此是无明乃至老死，此是内法，此是外法，此是善法，此是非善法，此是有记法，此是无记法，此是有漏法，此是无漏法，此是世间法，此是出世间法，此是共法，此是不共法，此是有真法，此是无真法，此是有为法，此是无为法。世尊，即说如是等法种种差别，将无世尊自坏法性。佛言善现，我不自坏诸法法性，但以名相方便假说，令诸有情误入诸法法性平等，出离生死，证得涅槃。是故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虽说诸法种种名相，而能不坏诸法实性。据说善现复白佛言，若佛但以名相假说诸法法性，令诸有情方便误入法性平等，出离生死，证得涅槃，云何佛与无名相法以名相说而言不坏？我告善现，我随世俗与一切法假立名相，为诸有情方便宣说，而无执着，故无所坏。善现，如诸愚夫闻说苦等执着名相，不了假说，非诸如来及佛弟子闻说苦等执着名相，然如实之随世俗说，无有真实诸法名相。善现，若诸圣者与名着名，与相着相，彼则不应与空着空，与无相着无相，与无愿着无愿，与真如着真如，与法界着法界，与实际着实际，与无为着无为。善现，是一切法唯有假名，唯有假相，而无真实。圣者语中亦不执着，为假名相。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住一切法，但假名相，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而于其中无所执着。据说善现复白佛言，若一切法但有名相，诸菩萨摩诃萨为何事故发菩提心，受诸勤苦行菩萨行？为自勤苦修行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修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修行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修行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修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修行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修行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修行五眼六神通，修行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修行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修行一切智、当下智、一切相智、 修行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修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修行一切之智，皆令圆满。报告善信，以一切法但有名相，如是名相为假实摄，名相性空，诸有情类颠倒执着，沉沦生死，不证涅槃。是故菩萨摩诃萨众悲悯彼故，发菩提心，受诸勤苦，行菩萨行，见此证得一切之智，即自证得一切之智，转证法轮，以三乘法方便拔济，令入生死，入无余依般涅槃界。然诸名相无生无灭，亦无住意施舍可得。尔时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佛说一切之智，为一切之智也。佛言：善现，我说一切之智，为一切之智。具受善现复白佛言：如来曾说一切之智略有三种，为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如是三智，其相云何？有何差别？报告善现：一切智者，为共生闻及独觉智；道相智者，为共菩萨摩诃萨智；一切相智者，为诸如来应证等觉，不共妙智。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何以故？一切智是共声闻及独觉智。报告善信：一切智者，为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等差别法门。声闻独觉，亦能了知法门差别，而不能知一切道相及一切法、一切种相故。一切智是共声闻及独觉智。据说善现复白佛言：何故道相智是共菩萨摩诃萨智？报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应学辨知一切道相，为声闻道相、独觉道相、菩萨道相、如来道相。诸菩萨摩诃萨于此诸道应常修学，令速圆满。虽令此道作所应作，而不令其正住实际故。道相智是共菩萨摩诃萨智。据说善现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修如来道得圆满矣，其余实际亦不证住。报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成熟有情，严净佛土，即修大愿，若未圆满，由于实际未应证住；若已圆满，乃于实际应可证住。具受善现复问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为住于道证住实际也？佛言：佛耳。善现复问：诸菩萨摩诃萨为住非道证住实际也？佛言：佛耳。善现复问：诸菩萨摩诃萨为住道非道证住实际也？佛言：佛耳。善现复问：诸菩萨摩诃萨为住非道非非道证住实际也？佛言：佛耳。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世尊，若尔诸菩萨摩诃萨为何所住证住实际也？佛言：善现，于云何？ 如为诸道得尽诸漏，心解脱佛。佛也世尊，善现，如为诸非道得尽诸漏，心解脱佛。佛也世尊，善现，如为诸道非道得尽诸漏，心解脱佛。佛也世尊，善现，如为诸非道非非道得尽诸漏，心解脱佛。佛也世尊，佛言善现，如何所住得尽诸漏，心永解脱。善现对曰：非我有住，得尽诸漏，心永解脱。然我尽漏心，得解脱，都无所住。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都无所住，正住实际。据说善现复白佛言：何故一切相智名一切相智也？佛告善现：知一切法皆同一相，为即灭相，是故名为一切相智。复次善现：诸形状相能表诸法，如来如实能辨觉之，由是故名一切相智。据说善现复白佛言：若一切智，若道相智，若一切相智，如是三智，诸烦恼断有差别否？有余断无余断否？佛告善现：非诸烦恼断有差别，然诸如来一切烦恼习气相续，皆已永断。声闻独觉习气相续，犹未永断。善现复问：诸烦恼断得无为否？佛言：如是。善现复问：声闻独觉不得无为，烦恼断否？佛言：佛耳。善现复问：无为法中有差别否？佛言：佛耳。据说善现复白佛言：若无为法无差别者，佛何故说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习气相续皆已永断？声闻独觉习气相续犹未永断。佛言：善现，习气相续实非烦恼，然诸声闻及诸独觉烦恼已断，犹有少分似贪嗔痴动发身语，即说此为习气相续。此在迂夫一生相续能隐无异，非在声闻独觉相续能隐无异。如是一切习气相续，诸佛世尊究竟无有。据说善现白言：世尊，道与涅槃俱无自性，佛何故说此是欲留，此是依来，此是不还，此是阿罗汉，此是独觉，此是菩萨，此是如来？佛告善现：若欲留，若依来，若不还，若阿罗汉，若独觉，若菩萨，若如来，一切皆是无为所显。据说善现复白佛言：无为法中实有欲留乃至如来意差别否？佛言：佛耳。善现复问：若尔，何故佛说欲留乃至如来一切皆是无为所显？佛言：善现，我依世俗言说显示有欲留等， 则现差别，不宜圣意，非圣意中可有显示。何以故？非无为中有语言道，或分别会，或复两种，然有鄙视鄙俗言说诸法断故，施设比比世俗言说诸法后继。据说善现复白佛言，若一切法自相皆空，前继尚无，况有后继，云何施设有后继也？报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诸所有法自相皆空，前继尚无，况有后继？后继实有，必无是处。然诸有情不能了达，诸所有法自相皆空，为一彼故，方便假说。此是前继，此是后继。然一切法自相空中，前继后继俱不可得。如是善现，诸菩萨猛萨答：一切法自相空矣，应行般若波罗蜜多。善现当知：诸菩萨猛萨答：一切法自相皆空，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于诸法中无所执着，为不执着若内若外，若善若非善，若有际若无际，若世间若出世间，若有漏若无漏，若有为若无为，诸法差别。亦不执着若声闻法，若独觉法，若菩萨法，若如来法，唯以世俗言说假立，不以圣意。卷第462。